四，背诵诗歌。 回乡偶书，唐，贺知章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